怎么修，怎么培养对中脉，培养敏感，那用观想，什么是金刚身跟普通的达身有什么不一样，再方便，对不对？金刚身使用的不是用自己的身体，而是用菩萨的身体来修。那所以你观想自己为菩萨，这是很重要。来能够观想自己为菩萨，有经过一些观定等等，然后老师给你许可，你可以用自己为菩萨，你可以用他为佛，那这样他们相信可以修比较快，用那些方便，因为你不是用自己的身体，自己本来不存在，自己的所以就是身体，对不对？那你是用菩萨的身体来修，对修行会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教你们观想自己观世菩萨，有没有感到比较容易放松，对不对？因为观世菩萨怎么会有紧张，怎么会有那些烦恼呢？没有了。所以啊哈，要这样修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那东洋的道理呢，金刚身就是多半都是用观想，观想最重要，都要观想。为什么？靠唯识， 靠概念， 靠唯识， 唯识。 那当然靠唯识，所有的境界都是熏陶的，三界被熏陶，有没有每天练习和发挥？梦想，对不对？那个发挥有没有梦想？ 梦想发挥。所有的 出家人都一定学，对不对？你出家第一要学。发起那些的，就就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很幸运，都不需要学，我变成马上变成老师，那很惭愧，什么都没有学，那些发挥，滴哒哒哒哒哒 ，OK。那要观想这个中脉，那中脉是哪里开始？百会，百会是什么？小婴儿这里有没有洞？这是百会。那依照你们也在即时论可以找到。如果我们死的时候是靠不善业，那什么，我们的灵魂就从这里出来，从下面。如果有善业，我们变成天人还是人，那就是从这里出来。怎么会知道？因为如果是依照善业，先那个这里变成冷冷的，渐渐上到这里。如果是相反，那这里变成冷冷的，慢慢下到这里。即时论有这个道理，然后藏传佛教也用在博阿跟在那个怎么说？Tibetan Book of Death， 最重要藏传佛教。 西藏生死书。 啊？ 西藏生死书。 生 就是这个，就是还有一种。 那是你西藏生死书。 我不晓得。 哦，西藏生死书。 他们怎么有翻译成中文？好，这个差不多大家都学掌上佛教，不管你是尼玛还是格鲁，因为这是莲花法师有传，莲花法师就是 莲花大师， 莲花法师，莲花法师跟三个拉希达护身跟卡巴拉希拉他们最早来西藏转佛法，所以他们是像达摩那大家都学。那这个月好像是从莲花法师转的，你观想你的中脉只是从这从地轮， 地轮 哪里是地轮？ 地轮， 地轮， 哪里是地轮？ 不知道。 不知道。一定要知道。 肚脐下面。 尾骨上面。 尾骨。 尾骨。所以我教你们感到尾骨，对不对？尾骨是哪里？在那个坐骨之间。 中间。 肝门上面，在内身里面。 里边， 对不对？ 不是在骨头，不是在尾骨上，在身体的里边。 那当然不是外面。 No, what I mean is not on the bones.I always thought about it's on the bones, but it's inside your body, not the touch. 都有关系。 都有关系。 不过你不能够用神力学来了解那个维系的神。维系的神有他的道理，神力学也有他的道理。所以一切也藏传佛教一样，分别两种神。舍身。跟七神，十神是好像西方那个现在的医学所讲的神力学，神力学都是分开，对不对？ 对。 那在七学都是在一起，那个现在的一些的肉店他没有学七学七神，只有学十神。十神是什么神？你是用甲本米饭面包鸡蛋菜来养它，你是用水用果汁等等这样它会变成你可以喂它。不过这个七神你可以断食，如果你意志很强，我认识在这个一个人，他能够像耶稣40年断食，40年没有问题。 四十天 。 40天断食。 一个月多，一个月多可以断食。 哦，断食。 什么都不吃。不过如果鸡身你没有用那个鸡喂它，那它就一下去就死了。如果没有 呼吸， 如果不是呼吸，是那个微细的气。 哦，微细的气。 这里有你们有些一切是第六六秒门有没有？有分别猪身跟鸡身，鸡身是用气那个猪身是用呼吸，那个气 风喘气息， 风喘气息。 那不不一样， 不一样， 不要混在一起。 哦， 这是他的名称，名称是名称而已，你不要执着。 哦， 气就是 prana。prana 比呼吸是维系的多 ，prana 就是，在印度教就是梵上帝，基督教有同样的道理，灵魂， 灵魂， 灵魂跟上帝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道教也有这个道理。没有烦，那你怎么能够活的？因为烦有装造，这个世界有装造众生，对不对？那烦怎么表示？它在西方宗教，它是树，好像树，这个树是活的，因为有。有上帝，有中他，对不对？你们未来可以学一点点西方宗教，都有关系。那这个书是好像我们的身体，没有气，那它不会活得好像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。Kshana Kshana 需要吸收那个气，那才能够活的， 像树一样， 像树一样， 树 树树，是不是这样？一定要思维。那所以气是你。不喝水，你可以活得几天没有问题，连一个礼拜可以活得；不吃饭，你可以活得一个月、一个月多没有问题。大家可以做几年，如果身体没有瓦解，可以活得。 断食一个月。断食一个月。 没有问题。可以，可以。如果你是。特别嘎发那可以。如果你是比达还是瓦达，那就比较困难。 可是入灭境地只能够七天，是吗？ 这是理论，有时有的厉害的修行人更多，那是理论。虚云老和尚他能够一个月。虚云老和尚，他的马在终南山，他准备马铃薯吃，然后入定，那个马铃薯发芽没有高，你可以看他的自传，他一个月可以入受相灭定，他是。地菩萨，他是地菩萨，地菩萨很难得。 什么叫地菩萨？地藏菩萨， 地藏， 地藏菩萨，那我就 是地菩萨。 不是地藏菩萨，哪里地藏菩萨？ 那就是证了无生法忍地。 大乘佛教有菩萨地，第一菩萨地， 地上菩萨。 地上菩萨， 哎，叫地上菩萨。 地上菩萨。 出地的，出地的，地上 菩萨， 不是地。 地上菩萨 ，OK， 不是地菩萨，是地上菩萨。 我说地上菩萨， 土地的地上。 我说地上菩萨。 好，地上菩萨 ，OK。那地上菩萨，它可以跟长的，没有问题，它可以拉长。上菩萨现在很难得，几乎没有了。那现在从 低落到白灰，白灰叫梵面，Brahma Dwara。这个 Brahma Dwara 你要拉开。如果你做博啊，那个老师把你们拉开，他是用草。 哦，那个吉祥草。 吉祥草啊。那你怎么发达这种敏感？你先放松，所以我教你们放松很重要，让那个身体的重量下到到哪里？ 丹田。 对 了，到丹田。 到丹田，然后你可以唱高，你够放松不够放松怎么唱高？可以感到去，这里也老公也，如果你没有像我说过山，那个涌泉， 涌泉穴， 合谷比较容易，你可以选择那些最明显的穴位，也你可以看他们扩大，全身体也扩大收效，那些穴位也扩大收效，扩大收效，你。改变座椅，从全身地到特别的地方，连这里支可以感到扩大、收小、扩大、收小，那表示你很放松，也有定，这是休息的条件。如果你不够放松，没有定，那你没有办法培养这种敏感。依照一切的书，最重要的一切的书之一是什么？是在印度特别重要，Vasishtha Yoga。Vasishtha是 Rama 的老师，那个 Vasishtha Yoga 里面有些没有些 Yoga 你好像屁股这样，你打屁股没有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感觉不明显。如果有些油干你变成好像眼睛的洞，有一点点尘埃，已经哭不可思议，哎呀，什么都不 尘埃，今天听得不太清楚了。眼睛里面有点什么尘埃，尘埃， 什么都 尘埃， 哦， 尘埃， 尘埃， 哎呀，我没有办法。 有，我觉得听得比较清楚了。 有一点点尘埃，那你觉得很酷，对不对？如果很敏感，所以。如果要学瑜伽，学瑜伽的过程就是培养这种敏感。敏感管理什么？敏感管理气身，气身跟心的关系。那个湿身的关系跟心不明显，所以现在的一些他们想好像身体跟心分开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印度医学跟中医的好处？他们以为身体跟心是一体，不能够分开的。佛教也是这样，道教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其实西方宗教也是这样，不过他们慢慢忘记了。希腊人也很聪明。不像现在的人， 忘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西方宗教压迫科学，压迫一些本来的一些什么，在中国印度比较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的科学又转到， 所以他们都保留下来。 在西方他们烧火的那些以前的医生的宗教很把他们，因为他们影响很深在人民里面，杰克的主义达的思想家，他火的被那个宗教火的烧掉了，然后是杰克的大英雄，还是约翰内斯的布拉格的约翰内斯也很有名的医生，活的烧掉了。以前那个天主教很残酷，他们很怕那些什么无人。什么？怎么说？怎么？好像印第安人的那些，怎么说？ 巫师， 治疗人民，用了气，用了灵魂等等的，用按摩，用了草药，他们压迫他们很厉害。这是西方的历史，所以他们很难。现在因为这种背景，所以多半人什么都不相信，对不对？那好，讲没有讲完。那现在你们要学观想。那观想从那个地论到翻面，有两个柱子，两个竹竿， 柱子， 两个竹竿， 竹竿， 那个两个竹竿也跟伊达宾格拉有关系，跟那个红的跟白的。那个器官，那你先完全放松，感到身体完全放松，感到它能够扩大收效，然后你开始注意地轮，然后吸气的时候，你拉开那个两个竹竿，你用手感到，然后再用手感到你观察，吐气，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那这样你培养这种敏感，对这个轮，什么是轮？轮是那个气的方位。 方位 然后从地到水，水是两寸上面，差不多，然后从水到火是肚脐的范围，然后从火到风是心，为什么风跟那个神经很有关系，神经也是跟风接，跟火在一起，然后那个虚宫是这里，你说的这个 虚宫 我讲什么？ 虚空，然后从虚空到这个第三眼，嗯，在 Yoga 藏传佛教，每个人有他的咒，嗯，也可以学，嗯， 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都有他的声音，也可以练习声音来令高心对自己敏感，然后你用这个声音你可以马上感到，嗯，瑜伽是很大的科学，不简单。 师傅，你说那两个竹竿就是左右脉是吧？ 这是方便来能够感到竹脉，不然如果你没有特别联系，你很难感到。所以西藏他们联系扎龙，嗯，扎龙是好像气功，嗯，你是故意的让那个气从这里上，嗯，到这里，嗯，你有一些联系，调那个关轻轻，然后挑，再然后再用电挑在上面，用双端，然后全身体的那些关可以动，然后你观想那个气中脉，那很容易，没有问题。 师傅，请问那个刚刚讲那个红跟白，因红往上，白往下。是不是它是刚好是相反方向的？ 什么？ 就是那个中柱， 中柱。你不用想那些，嗯，如果你想的变成很复杂，嗯，你要最简单。后来你可以学怎么配合，苏苏玛伊达宾格拉， 那个是沙迦法王教的，就是那个。 哦，那有很多不同样的方便，不过你要开始从最简单的再做比较难观想的，这个比较难观想，嗯，那好，那第一步就是张桌很稳定，嗯，注意哪里你就有已经专家专注，用拳猴子抓，这样可以张桌很稳定，在河南少林，嗯，那些小沙弥他让他们张桌一个小时早上再开始做，还是半个小时再开始做练习，他们站坐，那他去看他们怎么站坐稳定不稳定，他推他们，如果他们倒，那他就骂他们。嗯，那些小沙弥第一，他们学站坐很稳定，你站坐很稳定，身体很容易放松。你站坐不稳定，那不容易放松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站坐长的时间，那些涌泉变成敏感，涌泉变成敏感，那结果你可以跳猴子，那像汉曼就，那如果是写巫术，那就很稳定就可以了。 所以可以在水上面飘，这样。 那好，然后他们都用这个，去跳，就是都是跳那个尾骨。 哦，尾骨是这样跳。 嗯，很重要。 嗯。就每天要爬一爬。 每天爬到那个达摩，达摩山山库，那再有贴，嘟嘟嘟嘟。所以手变成很 面，脚里面就可以抱啊。 师父去少林寺学过啊？ 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拜访，他们要求我去那边教他们阿毗达摩啊。不过我没有去过，因为大陆很麻烦，跟那个关签证等等要特别申请，不容易。 不容易。 大陆他们关宗教很严格。 对。 不是随便你能够留下来，要经过很长的休息，他们检查你有没有。什么跟达赖喇嘛 对西方人也是一样的， 对西方人最严重、 哦、 最严格，因为他们把你就报告、啊、就大陆的名义就会对不对，因为西方人会报告当地的情况，那怎么他们压迫宗教等等，对不对？他们很棒，有没有道理？不要给那个在，不然他们不允许我去大陆，不要放在。不要放在那个什么。 所以，师傅，你没有去过大陆啊？ 有去过、 哦， 因为还没有。 没有 录音那些。 找你麻烦。 如果录音的话，那就可以忘记去大陆没有办法。可能未来去台湾没有办法。他们现在很想抓台湾，哦，越来越厉害。 哦。 台湾很可怜。好，那放松。 果能够感到身体过大缩小，那开始观想也能中满。两个主干关系，我们做九次，慢慢吸气、吐气，两个主干拉开，全身地过大缩小， 身跟身力身还是四身有关系，你也这样可以调你的身体，让你的脊髓直。因为依照瑜伽维系的工资出的，肚脐的范围，有劳宫感到喉咙的范围，合起来 看到虚空论，感到虚空论范围就牢固，这一组干到翻面白灰，感觉如果联系的话，那就是基础，然后可以学一点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做每天的练习。现在注意中脉就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有没有？ 是用量尺的，你有学呢？ 病。